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我想今天大家应该都在关注河南的暴雨。让人欣慰的是，河南的部分地方，比如说像郑州啊，这个雨势真的稍微的暂缓了一些，但是像新乡这样的城市，暴雨还在持续。所以呢，大家在关注的同时也帮忙扩散。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整个一夜包括今天早上，我也在持续的关注，发现网上真的每次有这样的就是灾难降临的时候，虽然我们都不想要看到，但是呢也会诞生很多的温暖。在微博上看到昨天晚上的很多很多的评论，包括很多帮忙扩散的网友朋友们，还有一些演艺圈的朋友、艺人啊，这些明星啊等等等等，捐款捐物，社会各界各个企业，还有我们无数的百姓们，真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好啦，希望我们这个暴雨能够快点过去，而且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河南一定会挺过去的。还是先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来自东野圭吾的一句话：所谓活着，并不是单纯的呼吸、心脏的跳动，也不是脑电波，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要能看见自己一路走来的脚印，并确信那些都是自己留下的印记，这才叫活着。今晚的开场曲就是一份订单，来自毛不易的《借》。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是小先生下单的，那就请你签收吧。 借一盏午夜街头昏黄灯光，照亮那坎坷路上人影一双。借一寸三九天里烈烈暖阳，融这茫茫人间自古凉。借一泓古老河水旧曲回肠，带着那摇晃烛火飘往远方。借一段往日旋律婉转悠扬，把这不能说的轻轻唱。被这风吹散的人说他爱的不深，被这雨淋湿的人说他不会冷。无边夜色到底还要蒙住多少人，他写进眼里他不敢承认。借一抹临别黄昏悠悠斜阳， 方长。倘若不得不天各一方，被这风吹散的人说他爱的不深，被这雨淋湿的人说他不会冷。无边夜色到底还要蒙住多少人，那些今夜里他不敢承认。可是啊，总有那风吹不散的认真，总有大雨也不能抹去的泪痕。有一天太阳会升起，在某个清晨，一道彩虹两个人，借一方乐土让它容身，借它平凡一生。 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一首《借》，小先生的订单他已经签收啦。好的，请给我五星好评哦。今天我的嗓子也基本上完全恢复了，但是还是稍稍有一点，就当是有一点磁性吧。今天第一首歌《借》，其实今晚的话题呢，也是由这首歌延伸出来的。其实这首歌唱的有一点点悲凉，但是今晚的话题我说借，突然间想到借钱这个话题。其实借钱的经历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就是啊，可能是我们被借过钱，也有可能呢我们借过别人的钱。那这样的借钱的经历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也可以说一说你关于借钱的一些感受。来吧，还是老方式来互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能看到我了。今晚我依然是烈焰红唇，好几天两天的直播我都忘记涂口红了，然后导致我觉得怎么气色如此的不佳啊。今天啊，终于想起来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方面的经历，借钱的经历。第二首依然是一份订单，这首歌也很好听，是我们的小青团子下单的，来自周深，来不及勇敢。 这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长遗憾与我匆匆无关，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夏天像秋天的落叶，假装灿烂不害怕离别，一场大雨湿透整个世界，流失我们的一切。若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 这首歌来自周深，来不及勇敢，不知道小团子有没有签收到呢？如果签收到的话，那就给我五星好评吧。其实看了一下这首歌呢，就是它是昨日清空，应该是电视剧吧，昨日清空的一个里面的插曲。其实这个昨日清空很多人看过，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因为这个昨日清空的故事背景呢，也是发生在校园里面，16、17岁、17、18岁的年纪，那个时候花季雨季嘛，少男少女们都是到了情窦初开的这个年龄，所以呢难免会对这个异性产生一些好感，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讲述着有点类似于三角恋，三方的喜欢，你喜欢我，我喜欢他，就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然后有一位叫 W 的朋友，他说我看了昨日清空不下10遍了，却还是控制不住眼泪，是我内心太过脆弱吗？也许是吧，又或者是刚好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也跟我们一样，我喜欢着你，你却喜欢着别人，最后呢，不够勇敢的我只能祝福你们了。还有一位朋友说，熬夜看完了昨日清空，这是一场散场的青春，这场三角恋的主人公最后谁也没有谁在和谁再见，就像歌里面唱到的，心动时还没来得及学会勇敢，勇敢时我们已在时光里走散，所以这算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那么最终结果就只剩遗憾了。但是好在青春呢，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来看看今晚的话题，就是关于借钱。玄女她说借钱给别人过，体验了几次要钱被当成孙子的感觉，现在真的是有些人哈，欠钱的是大爷，所以你也真的是没有办法。还有刘同学也是借给过别人钱，但是呢一直这个没有要回来，所以他说导致别人问你在吗，我都好怕说是不是又有人来借钱了，已经有一点这个后遗症了哈。还有泪落心田，他说这还得看对方是否诚信以及你对他平日里的了解，如果借了一次就不还的话，那我肯定不会再借了。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借钱是一次就可以看清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很讲信用，到了该还钱的日期他还了，那么下一次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借的，毕竟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是吧。那么如果他不还的话，哎，就像心田说的，可以给他放陈奕迅你的背包，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当然还有下一首歌就唱得更直接了，孙八一的还钱。 见你一大招胡说话的好听，说遇到了些经济困难真是伤透脑筋，什么只有我能帮助你，因为我特别好心，却只让我感觉像是半路杀出个神妖精，眼神是可怜巴巴，哭的是稀里哗啦，我还试着问自己难道不该帮帮他吗，将那样经济老婆恨啊，只能家头等你下锅，平时都喊老爹的今天居然开口的喊我打锅，姐姐那样子的活念将冲得只剩把火钱，当时脸啊表情不发心动真的是妙不过眼，如果我拒绝你啊你肯定会生气，如果我直接给你怕钱包会有争议，看你苦苦哀求我最终还是决定掏出了腰包，把钱借给了你后你笑笑的对我把手招招，那在胸口保证会在多少时间之内还清，都几号了有些话我不想说的太难听， 多久还钱，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多久还钱， 还钱， 多久还钱， 有也有还钱的良心， 多久还钱， 还钱， 多久还钱，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多久还钱， 还钱， 多久还钱， 有也有还钱的良心， 多久还钱， 还钱，决定的期限到了，我考虑你的感受我也不提，看你一天活得潇潇洒洒也是不急，不给你打电话的话就没有一点迹象，电话通了还大声说的理直气壮，说什么朋友之间要心疼才能够体现友好的力量，我最近是困难又没有不还的意向，再怎么说瘦死的骆驼都比马大，我说你不知道情况竟在那说傻话，又说给点时间又等几天再等几天就是十天，各种回避各种推脱各种借口各种理由目的是要拖延时间，接着打电话不接信息也从来不回，情绪只带了一些就叫我马上住嘴，现在跟我说才这点钱这样不至于，再这样做下去以后就不是友就是敌，我好心借钱给你倒变成了混账，这都算了最后你居然还死不认账， 多久还钱，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多久还钱， 还钱， 多久还钱， 有也有还钱的良心， 多久还钱， 还钱， 多久还钱，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多久还钱， 还钱， 多久还钱， 有也有还钱的良心， 多久还钱， 还钱，叫你还钱不是我顽固，是谁都会有的难处，为什么拿我该拿的钱却还这么有难度，曾经还称兄道弟说着要坚守道义，这可却是看到双方爆发语言暴力，叫你还钱是到了自己说出的期限，为何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借钱给你是我对你的一种信任，但你嘴里说出的都是拖延的病症，钱变得敏感让我们很小心翼翼，不借给你们就会觉得我不讲义气，当钱借给了你还故意失去这段记忆，那么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循环的讨债，循环的跑债，循环的中国又多出了一个老赖，钱没了还可以挣，可怕的是失去信誉，别让你的人生落下这不好的印记， 多久还钱，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多久还钱， 还钱， 多久还钱， 有也有还钱的良心， 多久还钱， 还钱， 多久还钱，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 多久还钱， 还钱， 多久还钱， 有也有还钱的良心， 多久还钱， 还钱， 还钱，来自孙八一。这首歌我觉得唱的已经够直接了，就如果要是借出去的钱一直要不回来，那不妨可以给他听听这首歌。但是呢，有的人是很讲诚信的，就比如说我们真的可能急用钱，或者是朋友之间说我就这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就是先串一点借来用一用，然后到时候就还你，那如果他到时候真的能还我觉得还好，这个算是很讲诚信。但有的人呢，就是我到期还不了不说，然后呢还理直气壮，这种就真的啊，算是大无语事件吧。就像笑多多说的那样，就他是属于借出去的钱又不好意思开口往回要，其实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可能还在意这个颜面，就是比如说关系还算不错的朋友，那他一直不还你也不好意思总是去催人家，但是呢你不催对方也就不急，那这个到最后也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件事。不过呢他说就当是花钱去认识一个人吧，这也是一种代价，也对。好了，让我们经典老歌一箭双击，马上我们的老歌双人组要出场了啊，来听听看。哇，瞬间拉回到90年代， 潇洒一下，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老歌一出就是这么的有气势，潇洒走一回，来自叶倩文。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这可以算是经典双杀了。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来自凤飞飞，追梦人，作词作曲都是罗大佑，而且这首歌呢是出自91版的雪山飞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91年可能好多朋友还没有出生。 让他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

三个女性人物都跟男主角有感情纠葛啊，最后呢苗若兰成为人生赢家。好吧，虽然说结局并不如我所愿，可是呢这确实是原著。哎，这就是映衬了那句话，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你看就连小说它都不是按照我的意愿去演的。好吧，追梦人说到这里，还是再来说一下我们今晚的话题，就是借钱。关于借钱，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故事，或者你们的想法、看法、观点都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文字互动。那想要看直播的朋友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来看我吧。下半段我们的固定盲盒就要出场了，这个盲盒有一定的年代感，看看谁能够答对吧。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的我，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爱让我聪明的独立，用自己去爱人，搞定想要的东西，有一半已经成。我要亲身经历，越刺激越好，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你换手什么都有不同。爱让我聪明的独立，用自己去爱人，搞定想要的东西，有一半 今晚的盲盒有一定的年代感，是来自蜜雪薇琪的独立。我的天哪，我本来以为蜜雪薇琪会是比较小众的，结果没想到今天有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哎，本来我想最多不超过三个人，还想给你们封一个就是比如说午夜情歌 SHE 这样的一个组合名，但是今天晚上人太多了，一共有五位朋友答对。像我们的这个盲盒杀手、左右护法、山外有山和 泪流心田当然是答对的，还有我们的斯坦福桥，还有小柯基，嗯，以及我们的洛氏孤寂棉花糖。好吧，那恭喜五朵金花。这个当然包括在抖音上面也有朋友答出来，听出来是蜜雪薇琪，看来当年大家还是对这个组合很熟悉也很喜欢。刚才看到谁说当时在这个用酷狗还是用哪一个软件下了好多他们的歌，还是会让很多人产生怀念的。来吧，那就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比较喜欢，嗯，它就是来自方十二的《星宿日记》。来自方十二的一首《星宿日记》，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风格，我觉得夜晚放呢也是很有一种迷幻的色彩。看看大家借钱的经历，刚才宅说没钱借给朋友也不会借谁的钱哦，不想考验人性，我也经不起人性的考验。对，这让我想起东野圭吾的一句话，就是世间只有两种东西不能够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好有道理啊。 对，有的时候人性呢确实是就经不起考验的，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去考验，就是我觉得只要记住温暖，然后呢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然后多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少记住一些自己对别人的好，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小柯基说，三年前亲戚借过钱，然后至今杳无音信，还钱也是遥遥无期，碍着这层关系呢也不好开口要。哎，对这样的亲戚没有下次再帮忙的机会了，堵死后路也是不值得。对，我觉得借钱，借别人的钱都能忘了的，那真的是有点不负责任。然后刚才有一位用户8216，他说一定不要借钱给朋友哦，否则你的钱和朋友会一起消失的。这个当然也不全是，确实有一些人是这样，就是他不会还你。就像 Stream 他说，以前的高中同学跟我借钱还算痛快的就还了，然后过了一年呢又跟我借了第二次，数额也多了一点，过去4年了还没还，微信联系不回，手机也停机了，怀疑同学变成了骗子。算了，就当是花钱识人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有人向我们借钱，大家一个是要考虑一下你和他之间的关系，还有他平时的为人，然后多去从周围的人身边的其他朋友口中去证实一下，还有呢就是你考虑一下这个数额，如果特别巨大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因为毕竟我们可能本身也没有那么多钱。好啦，关于借钱继续分享，然后马上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来自一个匿名的女生，她说想分享她的一个非常规的求婚。大道你好，想分享一下我的非常规性求婚。那一次和他吵架吵得特别凶，谁也不让谁，差点就把家给拆了。男朋友气得在阳台抽闷烟，我看着他的背影说，我们在一起7年了，这么久你也烦了吧，如果你烦了的话，那就……不等我说完，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突然掐灭了烟，走过来抱住我，把头埋在我的颈窝，声音沙哑地说，是啊，是很烦，我不想谈恋爱了，我们结婚好不好？前一秒还在悲伤情绪中沉浸的我，听到他这一句话，突然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是之后我就决定这辈子非他不嫁。所以呢，这个求婚我答应了，现在我们很幸福，当然后来仪式和该有的钻戒还是补了的。好吧，今天晚上的一瞬间的温暖也让我们在夜晚加了一个狗粮的夜宵，但是还是要说一声祝你幸福。来听这首歌，也送给你，送给所有的朋友，来自王鹤野，致你。 恋恋不舍又念念不忘，被汹涌浪潮淹没，覆盖了属于我最孤独的海洋，迷惘的游荡，不知虚妄何方，支离破碎或遍体鳞伤，淹没成匆匆过往， 一幕幕的相逢都不敢一平庸原谅我，此番不经意的设防，跌跌荡荡你占据我的家乡，风上你路过的窗，你的声音来来往往穿梭在无人演出的剧场。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像沉默的大字迹，满怀热烈情绪，写不出会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消息，尝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猜你起风的表情，只敢写下改变的执迷。匆匆过往，一幕幕的相逢都不敢与平庸原谅我，此番不经意的设防，跌跌荡荡你占据我的遐想，风上你路过的窗，你的声音来来往往穿梭在无人演出的剧场。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像沉默的大字迹，满怀热烈情绪，写不出会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小心翼翼，尝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在你起风表情，只敢写下改变的执迷。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像沉默的大字迹，满怀热烈情绪，写不出会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小心翼翼，尝试着偷偷捧你那透明的心，在你起风的表情，只敢写下改变的执迷。 一首王鹤野的《致你》，给你的一首歌，这也是他的新歌，并不是只有《大风吹》那一首被大家熟知的。这首《致你》呢，非常的轻柔，但也不算是轻柔吧，就是男人的那种温柔，男人的温柔，男人的体贴，或许他并不像女性的那种温柔，可以润物细无声，也许男人的体贴和温柔会更加如同狂风暴雨一些，带着那一种冲劲儿。可是呢，当你细品细细品之后，你会发觉他是在关心着你，爱着你。希望每个人都能被关心爱护体贴，每天都能够体会到被爱的感觉，这才是我们午夜情歌要传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吧。以前不是上语文课的时候，或者是语文试卷里面，总会有阅读理解，请问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我们节目里面也要有一个主题和中心思想，那就是爱。好啦，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陆飞文，依然是一首新歌，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推荐给大家吧。这首歌叫做《变心》。 看似无趣的那位总是转移，你却说我无聊不动情趣，是这你说的浪漫可只会默默关心。看似认真的那位总先变心，你只是说我总莫名的在意，念着奇怪的咒语让我在无条件爱你。那天晚上你们暧昧的场景模糊又清晰，那是我拼尽全力可无法丢掉的秘密。喜欢过的人怎可能只心动一次，抹掉眼泪后又是全心你的放肆，脑海中你的名字因此样子刻在我的心底却看不清，怎么就挥之不去。悲伤的人怎能只心碎一次，现实中你说过的一句停留在回忆，重演在梦里，多希望一直停留在刚开始认识的你。 来自陆飞文的一首《变心》。其实陆飞文呢也算是一个宝藏歌手，声音很好听。那今天的晚安曲也是来自一个声音很好听的歌手，就是房东的猫。火车开过拂晓，很有画面和想象感。再过几分钟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再过几个小时拂晓也要降临了，所以大家晚安好梦吧，我们明天见，拜拜。 黎明失去窗外的世界是从没见过的星际，珍藏的记忆都装进背包，回首告别旧时光的美好，拥抱迎面的翻山越岭，啦啦啦，火车开过破晓。 处张望，铁轨不像高原更长，车灯照着未知的彷徨，集体遮掩的话语琐碎在肩上的行李，珍藏的记忆都装进背包，回首告别旧时光的美好，拥抱迎面的翻山。车开过坡上，呼啦啦，霓虹向后飞跃，呼啦啦，向昨晚的梦告别，淡淡的晨光匍匐在身后的家乡，忽明忽暗的远方，在行驶的路上，珍藏。